my detonator. Baby, oh, you blow my mind. You tell me wait on ya. But baby, I can't wait all night. I go through pictures, you set my phone. Oh, stop tempting me, you know what I want. I wanna make up.

小王，你这个设计不行啊！客户的要求你有没有仔细看？重新做。 加班加班，你就知道加班，你都多少天没陪我出来吃饭？ 其实我真得给你好好吐个槽。你说我那女朋友她怎么这么不知足啊？ 辈子再做不好，我 也 有 出去影响力的男人。 天道啊，你有多少人？ 别 着你这个位置， 小王，你 这 么不行，你可别后悔。 You're always shining. Underneath eyes, so blue, I see the light. I never had before. 活力 music， 不听话，只听歌。 成为善良的人只是一种选择，你能否揣摩差别，擅自定义了正确，凭空杜撰的背面，矛盾的誓言，终有一天你站在对立面，用坚强的心去凝视，去拥抱自己的弱点，就睁开眼 play the game， 能不去是非，有时有选择，一念三千梦想 and be a slave， 人心里的鬼擅自定义了正确，凭空杜撰的背面，矛盾的誓言，就睁开眼 play the game， 能不切是非，有时有选择，一念三千梦想 and be a slave， 不是比较嘲笑不行的黑手，没有事当年放下飞，依然要用 招呼，真如感流深无助，心痛了痛了痛了爱的念头，平凡街头漫过半的邂逅，情话要慢慢慢说，亲密拥有，人生这样就足够。 每个光阴也牵着个我，想每天手牵手，想陪着你做梦。不再当普通朋友，也不承认这感受。没有我你会寂寞。 让我陪你陪你陪到足，可不可以天天天天 here for you， 哪怕这句还是上班好老土，轻轻轻轻轻轻轻轻跟着我走，彼此亲密亲密亲密拥有，人生这样就足够。 张脸都

feel of turning it back to the old me. Die for my real, I die for my real, I give you respect like the OGs. Locking me down like the police, we can never be lonely. Protecting my love like a goalie, you be the only one next to me, rock with the homies. We got the empire mind, come on and steadily rise. That be for real, home when the truth doesn't rise. First and forever you rise, that be for real. You be the bank by my side, you supervise. Let's make a deal, let's get it sealed. Let's make a trail, let's move the world together for real. Flow, you'll never let none of them feel in the vibe. Hustle to win, baby, never been insane. Making us two of a kind, set on gear. Baby, got tempos and feeling no head against us to the world. We got an empire mind, 함께 전천 you lie. Step it for real, 진실이 닿는 순간 느껴봐 눈을 감아. Step it for real, you be the bank on my side. Nothing but dimes, let's make a deal. 서서히 피어, 건강한 취향 내 손을 잡으면 together for real.

天空就是灰色吗？告诉我风吹来的声响就是嘶喊吗？告诉我这土壤的味道都是血腥吗？告诉我，请告诉我，听我说昨天温热的喘息他们不见了，听我说阳光正好的清晨他们却睡着了，沉睡的地方寂静，灵魂依然苏醒，牵我的手快醒来吧。 小王，你这个设计不行啊，客户的要求你有没有仔细看，重新做。 加班你就知道加班，你都多少天没陪我出来吃饭？ 其实我真得给你好好吐个槽，你说我那女朋友她怎么这么不知足啊？ 这次再做不好，我自有人。 别小气的呢， 真逗啊！你说我这人， 盯着你这个位置， 我的女朋友 这么真走，你可别后悔。 有人微笑。 活力 Music， 不听话，只听歌。

你说别太死板，不如遇真一般。如果必须决定，不能由别人决定，虽然你也很容易分心。 那些事情起犹豫的心机散，每当热夜狂风，但也有些牵绊。感情是铁冰碰上柔软的心，生命必须保持清醒，也混沌不明。为什么我会被你吸引？我不知道，同时有着你，还不太了解你， 还不了解， 更喜欢你。习惯说星期三，或是礼拜三，无论什么名字，本质都是一样。 许多问题想逃跑，不断生气，爱情必须保持清醒，也混沌不明。 为什么我会被你吸引？当时光被你喊停， 没有我已经 回头的流浪，你为什么

往北归。 向前走，无上苍楼解愁解愁。朝暮西川踏动泥旋，半露宿色翻阑园，汉子于是秋下不容，不舍千古方传好事，何惧万古苦把无终，不为天阔谄媚神仙，一人之间

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